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46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二分初叶品第52所以者何？善信，一切法皆以空无相无愿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空无相无愿中，去与非去不可得故。善信，一切法皆以无起无作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无起无作中，去与非去不可得故。善信，一切法皆以无生无灭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无生无灭中，去与非去不可得故。善信，一切法皆以无染无净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无染无净中，去与非去不可得故。善信，一切法皆以无所有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无所有中，去与非去不可得故。善信，一切法皆以幻梦想象光影阳焰变化式寻相成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幻梦想象光影阳焰变化式寻相成中，去与非去不可得故。善信，一切法皆以无量无边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无量无边中，去与非去不可得故。善信，一切法皆以不余不取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不余不取中，去与非去不可得故。善信，一切法皆以不举不下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不举不下中，去与非去不可得故。善信，一切法皆以无去无来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无去无来中，去与非去不可得故。善信，一切法皆以无增无减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无增无减中，去与非去不可得故。善信，一切法皆以不入不出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不入不出中，去与非去不可得故。善信，一切法皆以不急不散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不急不散中，去与非去不可得故。善信，一切法皆以不合不离为去， 诸菩萨摩萨，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过？不合不离中，趣与非趣不可得故。善现，一切法皆以我有情命者生者养者是夫不特切罗一生，如同作者使作者，起者使起者，受者使受者，知者见者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我乃至见者，尚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趣非趣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无我、无有情、无命者、无生者、无养者、无是夫、无菩提切罗、无一生、无汝同、无作者、无始作者、无起者、无始起者、无受者、无始受者、无知者、无见者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无我乃至无见者，尚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趣非趣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常乐我净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常乐我净尚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趣非趣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无常无乐无我无净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无常无乐无我无净尚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趣非趣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贪嗔痴事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贪嗔痴事尚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趣非趣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诸见趣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诸见趣尚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趣非趣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真如乃至不思议界尚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趣非趣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不动性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不动性尚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趣非趣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色受想行识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色乃至识尚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趣非趣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眼耳鼻舌身意处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眼处乃至意处尚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趣非趣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色声香味触法触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色处乃至法处尚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趣 非取可得。善贤，一切法皆以眼耳鼻舌身意界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眼界乃至意界尚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趣非趣可得。善贤，一切法皆以色声香味触法界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色界乃至法界尚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趣非趣可得。善贤，一切法皆以眼耳鼻舌身意十界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眼十界乃至意十界尚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趣非趣可得。善贤，一切法皆以眼耳鼻舌身意处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眼处乃至意处尚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趣非趣可得。善贤，一切法皆以眼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尚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趣非趣可得。善贤，一切法皆以布施、境界、安忍、精进、精虑、般若波罗蜜多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尚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趣非趣可得。善贤，一切法皆以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无散空、本性空、自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尚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趣非趣可得。善贤，一切法皆以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尚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趣非趣可得。善贤，一切法皆以苦集灭道圣地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苦集灭道圣地尚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趣非趣可得。善贤，一切法皆以色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色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尚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趣非趣可得。善贤，一切法皆以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八解脱乃至十遍处尚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趣非趣可得。善贤，一切法皆以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为趣，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空、无相、无愿解脱门尚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趣非趣可得。善贤，一切法皆以三乘菩萨十地为趣， 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三乘菩萨实地上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去非去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五眼六神通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五眼六神通上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去非去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上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去非去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如来实力似无所谓似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上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去非去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三十二大实相八十随好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三十二大实相八十随好上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去非去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无妄施法恒诸舍性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无妄施法恒诸舍性上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去非去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上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去非去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欲留以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上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去非去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上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去非去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欲留依来不还阿罗汉独觉菩萨如来应证等觉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欲留乃至如来应证等觉上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去非去可得。如是善现，菩萨摩诃萨为于世间作所去故，发去无上正等菩提。善现，云何菩萨摩诃萨哀悯世间生死苦故，发去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为得无碍自在神通，拔诸有情生死大苦，发去无上正等菩提。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哀悯世间生死苦故，发去无上正等菩提。第二分，调伏贪等品，第五十一。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谁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净信，即生圣解？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久与无上正等菩提， 发意去求，精勤修习，不失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已曾供养百千俱至诺由他佛，与诸佛所久修反省，发弘誓愿，善根纯熟，无量善友摄受护念，乃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净信，即生圣解。据说善现复白佛言：世尊，若菩萨摩诃萨能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生于净信，即生圣解，是菩萨摩诃萨心何性何相何状何貌？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能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生于净信，即圣解者。心以调伏贪嗔痴，即远离贪嗔痴为性、为相、为状、为貌。不辞善现，是菩萨摩诃萨心以调伏贪嗔痴，即无贪嗔痴，远离贪嗔痴，即无贪嗔痴为性、为相、为状、为貌。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性、相、状、貌，心乃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净信，即生圣解。时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若菩萨摩诃萨能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生于净信，即生圣解，是菩萨摩诃萨当何所趋？佛告善现：是菩萨摩诃萨当去一切之智。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世尊，若菩萨摩诃萨去一切之智者，是菩萨摩诃萨能与一切有情为所归去。我告善现：如是如是，如如所说。若菩萨摩诃萨能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生于净信，即生圣解，是菩萨摩诃萨则能去向一切之智。若能去向一切之智，是则能与一切有情为所归去。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世尊，是菩萨摩诃萨能为难事，为患如是坚固甲胄，我当度脱一切有情，皆令证得究竟涅槃。虽与有情作如是事，而都不见有情实摄。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如所说。复次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所患甲胄，不属色，亦不属受想行识。何以故？色乃至识皆毕竟无所有，非菩萨非甲胄故。说彼甲胄不属色，亦不属受想行识。是菩萨摩诃萨所患甲胄乃至不属一切智，亦不属道相智、一切相智。何以故？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皆毕竟无所有，非菩萨非甲胄故。说彼甲胄不属一切智，亦不属道相智、一切相智。是菩萨摩诃萨所患甲胄不属一切法。何以故？一切法皆毕竟无所有，非菩萨非甲胄故。说彼甲胄不属一切法。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修行如是 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换如是功德加咒，为我当度一切有情，皆令证得究竟涅槃。时即受善现白佛言：世尊，若菩萨摩诃萨能换如是坚固加咒，为我当度一切有情，皆令证得般涅槃者，不堕声闻及独觉地。何以故？世尊，是菩萨摩诃萨不与有情安利分现，而换如是坚固加咒。佛告善信：汝观何意作如是言？若菩萨摩诃萨能换如是坚固加咒，不堕声闻及独觉地。儿时善现白言：世尊，是菩萨摩诃萨非为度脱少分有情而换如是坚固加咒，亦非为求少分智故而换如是坚固加咒。何以故？是菩萨摩诃萨普为拔济一切有情，令般涅槃，而换如是坚固加咒。但为求得一切智智而换如是坚固加咒，由此因缘不堕声闻及独觉地。佛告善信：如是如是，如如所说。而时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无能修者，无所修法，亦无修处，亦无由此而得修习。何以故？世尊，非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中，而有少分十法可得，名能修者即所修法。若修习处，若有此修，世尊，若修虚空，是修般若波罗蜜多；若修一切法，是修般若波罗蜜多；若修不实法，是修般若波罗蜜多；若修无所有，是修般若波罗蜜多；若修无摄受，是修般若波罗蜜多；若修除前法，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佛告善信：修除前合法，是修般若波罗蜜多。具受善现白言：世尊，修除前色，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受想行识，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内六处，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外六处，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内六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外六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六十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我，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有情命者、生者、养者，是夫不特切罗，一生如同作者、受者、知者、见者，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不识波罗蜜多，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苦集灭道圣地，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四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 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净观地乃至如来地，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即喜地乃至法云地，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无眼六神通，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三十二大事相八十随好，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无妄施法恒住舍性，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不辞善现，应以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观察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若菩萨摩诃萨虽行般若波罗蜜多而无执着，当知是为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若菩萨摩诃萨虽行净律、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而无执着，当知是为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若菩萨摩诃萨虽行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而无执着，当知是为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若菩萨摩诃萨虽行真如乃至不思议界而无执着，当知是为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若菩萨摩诃萨虽行苦集灭道圣地而无执着，当知是为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若菩萨摩诃萨虽行四念住广说乃至一切相智而无执着，当知是为不退转菩萨摩诃萨。不辞善现：诸有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观他语及他教界，亦为真要，非但信他而有所作，不为贪欲、嗔恚、愚痴、骄慢等法染污其心，亦不为彼之所牵引。诸有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离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诸有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不惊不恐不怖不沉不默，亦不退舍所求无上正等菩提，与深般若波罗蜜多欢喜乐闻，受持读诵究竟通力，细念思维如说修行，曾无厌倦。当知如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前世已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有意趣，受持读诵如理思维，精进修行，心无厌倦。何以故？由此不退转菩萨摩诃萨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不惊不恐不怖不沉不默，亦不退舍所求无上正等菩提，与深般若波罗蜜多欢喜乐闻，受持读诵究竟通力，如理思维精进修行，心无厌倦。 据说善现白佛言：世尊，若菩萨摩诃萨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不惊不恐不怖不沉不默，亦不退舍所求无上正等菩提，与深般若波罗蜜多欢喜乐闻，受持读诵究竟通力，细念思维，精进修行，心无厌倦。是菩萨摩诃萨云何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报告善现，是菩萨摩诃萨相续随顺，去向临入一切之智，应作如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据受善现白言：世尊，是菩萨摩诃萨云何相续随顺去向临入一切之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相续随顺去向临入空无相无愿虚空无所有无生无灭无染无净，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无造无作如幻如梦如想如相如光影如阳焰如变化式如寻相成，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为菩萨摩诃萨相续随顺去向临入一切之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若菩萨摩诃萨相续随顺去向临入空无相无愿乃至如寻相成，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为菩萨摩诃萨相续随顺去向临入一切之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者。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未行色否？未行受想行识否？如是乃至未行一切智否？未行道相智一切相智否？佛告善现：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行色，不行受想行识，如是乃至不行一切智，不行道相智一切相智，何以故？是菩萨摩诃萨所随顺去向临入一切之智，无能作者，无能坏者，无所从来，无所至去，亦无所住，无方无欲，无数无量，无往无来，既无数量往来可得，亦无能证。善现，如是一切之智，不可以色证，不可以受想行识证，如是乃至不可以一切智证，不可以道相智一切相智证，何以故？色即是一切之智性，受想行识即是一切之智性，如是乃至一切智即是一切之智性，道相智一切相智即是一切之智性，何以故？若色真如，若一切之智真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若受想行识真如，若一切之智真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如是乃至若一切智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若道相智一切相智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是故一切之智 不可以色证，不可以受想行识证，如是乃至，不可以一切智证，不可以道相之一切相之证。第二分，真如品，第五十二之一。儿时，欲界、色界诸天，各持天上旃檀香末，多揭罗香末，多摩罗香末，复持天上温婆罗花、波特摩花、居木头花、本图利花、摇散佛上、来意佛所，顶礼双足，却住一面，合掌恭敬，白言：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难见难觉，不可寻思，超寻思境，微妙冲极，聪明智者之所能知，非诸世间皆能信受。即佛无上正等菩提，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中皆作是说。色即是一切之智，一切之智即是色，受想行识即是一切之智，一切之智即是受想行识，如是乃至，一切智即是一切之智，一切之智即是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即是一切之智，一切之智即是道相智，一切相智。所以者何？若色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若受想行识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如是乃至，若一切智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若道相智，一切相智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佛告欲界、色界天言：如是如是，如如所说，诸天当知，我观此意，心恒去疾，不乐说法。所以者何？此法甚深，难见难觉，不可寻思，超寻思境，微妙冲极，聪明智者之所能知，非诸世间皆能信受。所谓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即是如来应证等觉所证无上正等菩提。诸天当知，如是无上正等菩提，无能证，非所证，无证处，无证实。诸天当知，此法深妙，不二现行，非诸世间所能比度。诸天当知，虚空甚深故，此法甚深；真如甚深故，此法甚深。八戒、八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碎界甚深故，此法甚深；无量无边甚深故，此法甚深；无来无去甚深故，此法甚深；无生无灭甚深故，此法甚深。 无染无净甚深故，此法甚深。无知无得甚深故，此法甚深。无造无作甚深故，此法甚深。我甚深故，此法甚深。有情命者，生者，养者，是夫不得切罗，一生如同作者、受者、知者、见者甚深故，此法甚深。色甚深故，此法甚深。受想行识甚深故，此法甚深。如是乃至一切智甚深故，此法甚深。道相智，一切相智甚深故，此法甚深。一切佛法甚深故，此法甚深。十诸天众白言：世尊，此所说法甚深微妙，非诸世间足能信受。随者何？此深妙法不为摄取色故说，不为弃舍色故说，不为摄取受想行识故说，不为弃舍受想行识故说，如是乃至不为摄取一切智故说，不为弃舍一切智故说，不为摄取道相智一切相智故说，不为弃舍道相智一切相智故说，不为摄取一切佛法故说，不为弃舍一切佛法故说。世尊，世间有情多行摄取，我所知为色，是我，是我所受想行识，是我，是我所。如是乃至一切智，是我，是我所。道相智，一切相智，是我，是我所。儿时佛告诸天众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此深妙法不为摄取色故说，不为弃舍色故说，不为摄取受想行识故说，不为弃舍受想行识故说，如是乃至不为摄取一切智故说，不为弃舍一切智故说，不为摄取道相智一切相智故说，不为弃舍道相智一切相智故说，不为摄取一切佛法故说，不为弃舍一切佛法故说。世间有情多行摄取我所知为色，是我，是我所。受想行识，是我，是我所。如是乃至一切智，是我，是我所。道相智，一切相智，是我，是我所。诸天当知，若有菩萨为摄取色故行，为弃舍色故行，为摄取受想行识故行，为弃舍受想行识故行，如是乃至为摄取一切智故行，为弃舍一切智故行，为摄取道相智一切相智故行，为弃舍道相智一切相智故行。是菩萨不能修般若波罗蜜多，亦不能修净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如是乃至不能修一切智，亦不能修道相智一切相智。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此甚深法能随顺一切法。世尊，此甚深法能随顺何等一切法。世尊，此甚深法能随顺般若波罗蜜多，亦能随顺净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此甚深法能随顺内空、 亦能随顺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此甚深法能随顺真如，亦能随顺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此甚深法能随顺苦集灭道圣地。此甚深法能随顺四念住，亦能随顺四正断，乃至八圣道旨。此甚深法能随顺四境律，亦能随顺四无量、四无色定。此甚深法能随顺八解脱，亦能随顺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此甚深法能随顺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此甚深法能随顺净观地，亦能随顺种性地乃至如来地。此甚深法能随顺极喜地，亦能随顺离垢地乃至法云地。此甚深法能随顺五眼，亦能随顺六神通。此甚深法能随顺如来实力，亦能随顺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此甚深法能随顺三十二大事相，亦能随顺八十随好。此甚深法能随顺无往事法，亦能随顺恒住舍性。此甚深法能随顺陀罗尼门，亦能随顺三摩地门。此甚深法能随顺预留果，亦能随顺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此甚深法能随顺一切菩萨摩萨行，亦能随顺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此甚深法能随顺一切智，亦能随顺道相智、一切相智。世尊，此甚深法都无所爱。世尊，此甚深法与何无碍？世尊，此甚深法与色无碍，与受想行识无碍，如是乃至与一切智无碍，与道相智、一切相智无碍。世尊，此甚深法无碍为相，何以故？世尊，虚空平等性故，真如平等性故，法界乃至不思议界平等性故，空无相无愿平等性故，无造无作平等性故，无染无净平等性故。世尊，此甚深法无生无灭，何以故？世尊，色无生无灭，不可得故。受想行识无生无灭，不可得过。如是乃至一切智无生无灭，不可得过。道相智、一切相智无生无灭，不可得过。世尊，此甚深法都无足迹，何以故？世尊，色足迹不可得过，受想行识足迹亦不可得过。如是乃至一切智足迹不可得过，道相智、一切相智足迹亦不可得过。卷第446。